怎样去想你自己的一个计划啦，又或者是自己怎样去 plan 之后的路怎样行，又或者即有时呢其实又不用去到说啊计划五年的计划，即我自己呢就不会是说啊成日在新的一年呢就会计划五年的计划啊，又或者十年之后看看自己会变成怎样啊这些。因为对于我来讲呢我就觉得有少少不切实际的，因为就是人呢每一日活着呢有好多变数，即係我唔係讲緊好负面嘅一个諗法，只不过係有好多嘢都唔喺我哋控制嘅范围之内，就算计划得几咁完美几咁完善都好，好多突如其来嘅一啲事情啦，又或者係即係朋友啊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变数呢会突然间出现搞乱咗你嘅计划嘅，所以太长嘅计划我自己呢就唔会点样去 set 俾自己嘅，反而呢短期嘅计划先至係我比较鍾意嘅一个选择。一阵间呢广告返嚟新闻返嚟，我哋就再同大家去讲下呢一个决心呢方面呢究竟係点样先可以将佢发展得尽善尽美啊。 毒品，大麻是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68686，搵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1。 生存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嘅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呢就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呢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原来是未到新闻的，所以呢如果想 听新闻的大家呢可能要等到九点啦。九点钟之后呢才会有新闻报道。刚才是跟大家讲了时间和天气啊，大家这排的天气都风雨不定啊。今日呢好晒，之后大又落了一两阵骤雨，那些骤雨是真是突如其来。所以大家这段时间真的要大把遮，同埋千祈不要穿一些毛即有 sponge 嘅，即嗰个毛海绵类嘅鞋，因为今日我就系着咗嗰对鞋，跟住之后突然之间落雨，我对鞋湿晒，跟住就全日做嘢咧就好局促，大家明唔明嗰种感觉？所以即系呢排咧最好就真系大把缩骨遮摆喺个袋度，咁就万无一失啦。这个 我如果要讲嘅话咧，都可以即系拉翻落嚟讲噶。呢、這个亦都系我对自己最近嘅一个决定，系要有决心，一定要带把遮出街。我成日都会唔记得带把遮出街，同埋即系你都知啦。大家都知啊，女仔咧，即系嗰啲袋咧，好细个噶嘛，即系点样摆把缩骨遮落去啫，系咪先？但系又好搞笑喎，即系好多嗰啲日本嘅店铺咧，卖嗰啲缩骨遮唔知几多折咁样嘅，跟住真系细到好似一只手板咁样，咁就真系冇借口话唔大只啊。但系 anyway， 好啦，讲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啊吓，翻翻嚟我哋倾心倾城啊。上半集就同大家分享咗，就算咧有努力过、有付出过，但系都未必能够成功嘅原因系啲乜嘢？系咪落咗呢一个错误嘅一个陷阱里面咧？咁样咁啊，而今呢半集咧，剩翻落嚟嘅时间咧，就要同大家讲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快捷，又或者更加容易啊吓，去达到目标。其实咧，辨别人生嘅方向咧，并唔系透过所谓嘅积极思考就可以完成嘅。虽然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咧，就话啊，要训练自己嘅脑袋，保持正向嘅思想，亦都要咧成日揾唔同嘅一啲原因啊，一啲赞美啊，俾自己，俾多啲鼓励自己，俾信心自己。呢啲都系增强自信心嘅方法，系帮到我哋自我肯定啦，同埋认同自己嘅价值，从而改变自己嘅思想行为。但系唔系净系不断赞美自己啊，积极谂法啊，有一个保持住正面嘅思想啊，就可以成功嘅。如果系咁简单嘅话，大家即系随时随地谂完，觉得自己啊成功咗啦，咁就已经算数啦，系咪先？仲有其他嘅原因嘅。如果要成功嘅话，又或者迈向成功之路呢，其实都系需要深入咁样了解自我，坚守原则，同埋注重自我嘅一个变化吓，亦都解答咗点解好多人呢喺每一年啦，最常啊每一年呢许愿就话要有啲咩改变啊，啲咩计划嘅时候，但系好可惜去到年尾呢总结嘅时候都达唔到标嘅呢一个原因啊。接住落嚟嘅呢一首歌系 Travis Scott 嘅 Open Arms。 When you do your best, you can, I told you. When you do your best, that's all you can do. You, me, and anybody else. So they always say, tell me. For life. but no replacing me. Consequences, repercussions, karma keep on changing me. Star, it ain't me. Over solid, keep it concrete. I'ma bet it on your own feet. Just don't switch sides. I can buy a piece, your wrist, AP.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and all the heat. Take a turn and tell you where to be. Make you feel relief. Anything, just don't care. I guess I gotta go. I guess it's time to go. 每次啊吓，最紧要系乜嘢啊？最紧要系有我嘅同事阿浪喺度同我一齐做节目，佢帮我呢个 smooth 嘅 transition， 即系将上一首歌同埋我嘅 background music 背景音乐融合埋一齐，呢个技巧真系一流。多谢你阿浪。我啊都话啦，我都话上几次节目嘅时候已经同大家讲咗咧，就系话我咧。每日都要好感恩，要好多谢我身边帮过我嘅人同事。阿朗就系一个例子啦，因为每个礼拜一咧，我哋做倾心倾城嘅时候咧，我都系即系同佢一齐帮手啦，佢帮我手一齐去控制呢一个 situation 喺个 studio 嘅啲制，所以咧佢喺隔篱我就安心好多，我都好有决心，我同你讲，我都好有决心，每次都要同佢道谢，但系佢好唔中意我咁样公开度提佢个名。唔紧要啦，我开咗咪嘅，呢、這个时间就系我噶啦，大家接受吓，咁啊，同埋咧，即系呢个时候都要提一提大家，记得去谂下今日咧需要感恩系啲乜嘢，需要多谢啲乜嘢，多谢自己又好，多谢朋友又好，多谢咧屋企人，多谢同事，多谢老板都好啊吓，总之记得要赞美下自己同埋自己身边嘅人。因为咧决心呢样嘢咧，其实咧系不可或缺嘅，每个人咧都需要有啊吓，呢一个心态亦都系改变自己嘅第一步嚟嘅，系之后任何尝试嘅开端。当你有决心去做某一件事，有决心想去改变，有决心去追寻目标嘅时候，大家之后要谂嘅就系你究竟系想自己成功啊，定系抑或咧已经有一个一定要成功嘅谂法喺你脑海里面出现咗？留意呢两个字，系想定系一定啊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意志啦，同埋决心够唔够坚定，能唔能够连成一线嘅分别啊。上次呢就同大家讲呢，我最鍾意嘅哲学家尼采呢曾经讲过，有强烈决心嘅人呢将会系无所不能。而今次呢同大家继续去分享一下一啲哲学嘅一个说话啦。法国嘅哲学家卢梭嘅一句讲法就系话，当一个人呢一心一意想做好一件事嘅时候呢，佢最后都系会成功嘅。咁成功嘅秘诀又系啲乜嘢呢？ Just a young gun with a quick fuse. I was uptight, wanna let loose. I was dreaming of bigger things and wanna leave my old life behind. Not a yes sir, not a follower. Fit the box, fit the mold.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 Take a number.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 Thunder. Laughing in my classes while I was scheming for the masse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Dreaming about being a big star. They say you're basic, they say you're easy. You're always riding in the backseat. Now I'm smiling from the stage while you were clapping in the nosebleeds. 呢一首是 Imagine Dragons 的 Thunders。 90% 的人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被外在和现实的环境击倒，而是放弃坚持。失败其实就有千千百百种的形式，亦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成功的关键亦都是今晚主题所在，就是要有决心和执着。下定决心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下定决心又要成功的话，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和毅力韌力，要坚持到底才可以直达成功的彼岸的。而简单啲嚟讲，以下嘅说话大家一定要记住，但係听咗歌先。 I'm trying to put you in the worst mood, P1 cleaner than your church shoes, really point to just to hurt you, all red lamb just to tease you, none of these toys only to, made your whole year in a week to, main out of your league to, side out of your league to, how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e.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a shade. Switch out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 got. I'm a starboy.Starboy. Every day and try to test me, every day and try to end me, pull off in that roadster SV, pockets overweight getting hefty, coming for the king, that's a far cry, I come alive in the fall time, the competition I don't really listen, I'm in the blue moon song, bump a new edition,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of table cut from ebony,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a shade. Switch out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 done. I'm a star boy. another fall, took the year like a bandit. Bought mama a crib and a brand new wagon. Now she hit the grocery shop looking lavish. Star Trek roof in the Wraith of Khan. Girls get loose when they hear the song. 100 on the dash, get me close to God. We don't pray for love, we just pray for cause.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of table cut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the shade. Switch out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ut my car if I kill anything. Look what you done. 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ee Pay 10班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有冇谂过，你每帮一位小朋友，其实系为社会未来出咗一分力？牵手同创，改变未来。星期一上昼9点，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主持麦卓华请嚟多位救助儿童奖嘅得主，分享佢哋关爱儿童嘅动人故事。以上环节由香港救助儿童会带俾你。 除咗一啲实际服务，Candy 当然都会继续在教育上为饲养人打好根基。 只要越多人认识饲养猫狗，不是一定要由幼年的猫狗起步。假设你开始养的宠物已经是年长的动物，包括是7岁以上，他自己都会要有一个准备，无论在经济考量和自己的心态上面都要做好一个准备。首先就是宠物的生命几时终结，其实全部都是来自于它的生活模式。愉快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定是主人成日都不陪伴，主人成日都疏忽自己。当然人类都会一样，如果是一个长期独居的情况下面，你的心态就会不理想，自然你对于死亡的念头就会大大产生。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闻前，晚上8点新闻前，时刻无望，香港仲有好能量。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好，成功的秘诀啊，要同大家去讲下。唔系，头先话话有一句说话咧，大家一定要记得。嗰句说话咧就系话，上网 quote 嘅，就话决心咧就系勇气嘅泉源。毅力呢就是努力的过程，只有决心加上有毅力呢才会成功。嗯，好啦，这句说话其实都挺复杂，所以我都是不要再讲多次，所以我直接讲下成功的秘诀呢。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现在开始大家留心听着了。第一个秘诀是自律。 因为呢自律呢样嘢呢听起嚟呢好容易呀、啊、做起嚟其实都唔难嘅，但係如果话要坚持落去呢就一定会系一个大嘅挑战，就好似系飲食習慣咁样啦、一餐半餐转下口味呢就话好简单啫咁样，跟住即係嗰啲做 gym 嗰啲朋友仔呢成日即係我都好欣赏佢哋嘅嗰种毅力㗎，就系、是、一次过啊成日淨系食鸡呀、啊、西兰花呀、啊、呢啲即系咁高蛋白质呀、啊、嘅食物呢，即系话长年累月咁样系咁食咧，我都会觉得会唔会冇味噶，好寡噶咁样。之后佢哋又可以玩到好多花神出嚟噶，即系又唔知点样去烹调咧，用唔同嘅调味料又会整到唔同嘅味道咁样。即系呢一类嘅一个要坚持啊吓，呢种自律之心咧，真系值得大家去敬佩啊吓。而对于我嚟讲咧，就真系唔好啦，即系做人咁辛苦做咩咧？但系有决心嘅话咧，咁啊，其实都会可以达到嘅，但系咧，即系要靠好强嘅意志力先至得咯。因为咧，自律咧，其实系对自己嘅一种要求，系一种精神嚟嘅，亦都系咧自我约束嘅能力啦。自律咧系每个人咧都要有，而且就系同每个人自己本身啊吓潜意识里面咧嘅一种惰性咧做嘅一个长期斗争嚟嘅。过程当然系好漫长、好痛苦啦。有阵时可能你仲会谂咧，究竟点解要咁辛苦啊？为咗啲乜嘢啊？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咧，即系譬如做 gym 健身嘅朋友啦，即系啊咁辛苦咁样练到咁大只做咩？即系我而家我都系健身嘅一份子，我都喺度练紧啲肌肉出嚟。有阵时我都好想放弃噶，但系即系真系为咗个目标而前进咧，嗰个意志力啊，真系好紧要啊！嗱，我见到我啲同事喺隔篱都系咁岌头啦，因为佢都系做健身嘅，大家好多话题去倾。但系一谂到咧，即系要有呢一个决心而坚持之后获得嘅成功咧，嗰一种满足感咧，将会系无价嘅。所以其实自律并唔系埋没自我去过一啲非人嘅生活啊，相反系为咗我哋可以有更加好、更加丰富、更加自由嘅未来嘅一种态度嚟嘅。而第二样啊，要成功呢其实就要接受真实嘅自己。因为呢好多时我哋都系用唔同嘅原因啊，又或者理由啊，喺度掩饰自己本身嘅一啲諗法，又或者呃自己。总系会为我哋自己嘅行为同埋性格呢去摆咗一啲借口里面，又或者有任何问题出现嘅时候呢，好多时啊就会将个矛头呢指向咗其他人嘅身上啊。呢一种嘅即系将个矛头咧指去其他人嘅身上咧，其实咧系一种唔接受自己、唔接受自己真实嘅一面嘅一种表现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嗱，唔使同我坦白嘅，同自己坦白就可以噶啦。咁啊，接受真实嘅自己咧，其实系唔容易嘅，因为咧，大家系需要厘清啦，我系同埋我应该系嘅一个差别啊，吓，即系话现实嘅你、真实实际嘅你，同埋理想中嘅你、幻想中嘅你嘅差距咧，其实如果要话一时三刻去接受啊，又或者一时三刻去用把尺去度一度咧，其实都几难嘅。 是为了呢自己日后的成功啊，大家其实都是需要呢反省多啲自己，尽量呢接受真实的自己，认清楚自己的目标，自己想行的道路，想自己进步，想自己成功呢的一啲要素呢，一定要分配又或者分辨清楚，咁样之后呢先可以行得更加远啊条路。而今日呢喺最后嘅呢一节呢，我又播唔切歌俾大家听啦，但係今日嘅倾心倾城去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晚安。